第六集， 他没有道歉或是求情，只是发了简短的一句话： 我真的很想把你的书做出来。 直到晚上，梅雨琛都没有回复。白思君安慰自己，或许梅雨琛手机关机，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消息。但是他又自嘲地想，就算梅雨琛看到了，也很有可能会无视自己。不知不觉中，窗外下起了大暴雨，硕大的雨滴不断敲打着玻璃窗，发出令人烦闷的声音。白思君知道这场大雨之后，春天就会真正的到来，但是他却感觉自己还处于寒冬之中，看不到一丝希望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枕头边的手机震动了起来。 啊！ 白思君皱着眉看了眼屏幕，接着便被屏幕上那个名字给惊醒了。他猛地坐起来，颤抖地点下接听键，手机里很快传来梅雨琛的声音： 喝着咖啡，我饿了，给我带盒点心过来。 白思君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通话就被挂断了。他看了眼时间，现在是晚上11:30，这个时间地铁都停了，他去哪里给梅雨琛买点心？顾不上太多，白思君赶紧爬起床换衣服。这是梅雨琛第一次主动联系他，无论如何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匆匆忙忙走出公寓楼大门，细密的雨点笼罩住视线。 绷带洒了。 他返回电梯前，但不凑巧的是两台电梯都在往上，他焦躁地等候了一会儿，不知为何今天的电梯格外的慢。外面的雨相比之前已经小了许多，一想到梅雨琛那人捉摸不定，随时有可能改变主意，白思君还是咬了咬牙，调转脚步，冒着雨跑到了小区的外面。白思君居住的小区位于闹市区，出门不久便是一个大型商圈，他很快招呼到了一辆出租车。 师傅。 嗯，去那么远的地方呀？我怕赶不回来交班。 我出返程费。 行吧，系好安全带啊。 夜晚的道路不像白天一样拥堵，出租车在畅通的道路上飞驰。白思君看着一根根倒退的路灯，后知后觉地想到了点心的问题。 正常人都知道大半夜不可能买到点心的，所以点心很可能只是个幌子，梅雨辰的真实目的是叫我过去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梅雨辰也很有可能是真的饿了，而饥饿感恰好成为一种契机，让梅雨辰想到了我。 各种猜测在脑子里交织，白思君胡乱地揉了揉额前的头发，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让他感到抓狂。想了想，他还是打开外卖软件，给梅雨琛点了一份炒饭。这样梅雨琛总不至于怪罪他空手上门吧。手机上收到外卖已送达的提示时，地图显示离目的地还有6公里。司机见白思君一直不停地看手机， 都这么晚了还赶时间呢？ 啊，没办法，工作上的事情。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容易啊。 到了郊区，雨势反而大了起来。白思君下车后没一会儿便被淋成了落汤鸡。好在梅雨琛的别墅大门就在眼前，他按了一下门铃，但大门并没有像上两次那样直接打开，而是像他第一次刚来时那样，里面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： 哪位？ 白思君觉得奇怪，照理来说梅雨琛应该能从可视屏幕上看到他才对，而且这个时间除了他还有谁会来？他没有想太多，把遮着雨滴的双手从额头上拿开。 是我，白思君。 视线瞬间被大雨模糊，然而大门还是没有打开。 你来做什么？ 白思君有些发愣。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 外卖已经收到，你可以回去了。 等等， 白思君压抑着心中冒起的无名大火。 你看看时间，现在这附近已经没有车了。 里面的人没有再接话，雨点打在羽绒服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行走的秒针，计算着时间的流逝。没几秒后，大门打开了，白思君小跑着跑进玄关，脱掉了身上湿漉漉的外衣和围巾，而梅雨琛就这么靠在墙上看他。 你有两条一样的围巾？ 哦，我新买的。 切，也不知道是拜谁所赐。进去洗个澡吧。 梅雨琛说完往楼上走去。 哦， 一楼有卫生间，我去给你拿衣服。 白思君本来没想弄这么麻烦，但袖口已经湿透，裤子也湿哒哒的贴在腿上，实在是不好受。他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，在路过客厅时，他偶然瞥见垃圾桶里还有一个未拆封的外卖口袋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口袋上的店名正是他刚才点的那家炒饭。看来他最初的猜测没错，梅雨琛的真实目的是叫他过来，而饿只是借口罢了。再看那个垃圾桶，套在桶上的垃圾袋被那盒外卖压得下滑了一些，露出了垃圾桶的边缘，可见梅雨琛在扔这盒外卖的时候有多用力。白思君突然明白，为什么梅雨琛刚才故意不给他开门了。梅雨琛在生气，因为外卖比白思君先到。拿到外卖的梅雨琛以为白思君没打算过来，只是点了个外卖来敷衍他。即使后面发现这只是个误会，他也非要难为白思君一下，心里才舒服。 唉，还真是难伺候。他叫我过来，肯定是说新书的事儿。虽然过程崎岖了一些，但总比压根不找枪。 白思君进入卫生间后，很快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物。被雨淋之后，最惬意的事无非就是洗个热水澡。当四周被朦胧的水汽环绕时，白思君听到了敲门的声音。他知道是梅雨琛给他拿来了干净的衣物和毛巾。 你直接放进来吧。 白思君大学的寝室没有单独的卫生间，在那四年里，他都是和其他男生一起在公共浴室里洗澡。他从来不觉得男生之间互看身体有什么不妥，所以也没有刻意等到梅雨琛给他拿了东西之后才开始洗澡。卫生间的门位于白思君的斜后方，他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他继续埋头于热水之中。白思君预想的是梅雨琛放下东西就会离开，但是过了好久，他耳边仍旧只有水流的声音。他奇怪地转过头去，接着便看见梅雨琛正环抱着双臂斜靠在门框上，眼神毫不掩饰地落在他的后背。 还有什么事吗？ 梅雨琛收回视线，也没说话，离开时带上了卫生间的大门。卫生间里又只剩白思君一人，他反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背，除了凸起的肩胛骨和脊椎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 梅雨琛刚才在看什么？ 简单冲过澡后，白思君穿上了梅雨琛拿来的短袖和长裤，衣裤应该都是新的，拆痕都还非常清晰。他比梅雨琛稍微矮一些，但两人身形相仿，他穿上梅雨琛的衣服也没觉得不合适。白思君擦着头发走回客厅时，梅雨琛正懒洋洋地斜靠着沙发扶手，两条大长腿蜷起来放在沙发上，一条立着，一条平放着。茶几上是白思君带来的，走到人生边上，他在梅雨琛身旁坐下。 那本书你看了吗？ 看了几页，不好看。 白思君抿了抿唇，不知该怎么接话，只好继续擦头发。客厅里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毛巾和头发摩擦的声音。不知何时，手中的毛巾润了。白思君放下毛巾，看了眼旁边的梅雨琛。这时他才发现梅雨琛一直在看他，那眼神就和刚才在浴室里时如出一辙。